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19集。夏侯恋偏头问沈问行， 都主好像心情不大好。 沈问行常常饿了声，打哈哈道， 哎，干爹的心思我也不敢猜呀，夏侯大爷您自己去问干爹呗。 他说这话说得遮三掩四，夏侯恋察觉到有猫腻，因问道， 都主额头上那块青是怎么回事？ 沈问行搔了搔鬓角说道， 哎，还能怎么着，干爹他老人家走路没留神摔的呗。 这些太监说谎向来不打草稿，张开嘴就能编一连串，这地上都是血渣子，摔哪儿能摔出一块这么大个青来？夏侯恋敲他脑门说道， 说实话。 沈问行苦着脸说道， 干爹不让我说呀。 夏侯恋拎着他的领子到一个水缸边上，按着他的脑袋威胁道， 说不说，不说把你扔进去。 沈问行抱着夏侯恋的腰不敢动弹，苦哈哈的道， 哎呀，是陛下砸的，今儿啊原本要开京研，陛下赖在豹房不肯走，干爹跪请陛下进学。哎呀，您也知道陛下还是个小孩，脾气大，一时不称意啊就闹起来乱砸东西，干爹也是倒霉，正巧一把扇把子飞出来磕在脑门上，这不就轻了吗？ 原来是这样。夏侯恋松了手，哭着眉头叹了口气，难怪出宫来了，感情是被小皇帝打了脑门，心里生着气，宫里的事儿也撂着不管呢。也是，他这样的身份顶着一脑袋青成什么样子，给人看了笑话。沈问行拢着手，老人家似的苍凉地叹道， 哎，今时不同往日，干爹是铁了心要当个忠臣了。前几日督察院弹劾锦衣卫同知柳大人收受贿赂，其实也才百把两银子，若是往日教训几下也就罢了，可现在啊，干爹直接把他官给撤了。撤官好办，可底下人没点油水拿，谁肯干活呀？更何况往日横征暴敛惯了的，一下子要他收手，断人财路等于要人命啊。 夏侯恋问， 他们会与都主离心吗？ 哎，难说。 沈问行耷拉着眉毛摇头， 元府还要变法，头一条裁撤冗官，东厂也在内，干爹朱笔一勾竟然同意了，与陛下离心，与底下人离心，又自检羽翼，这可怎么好啊。陛下旁边最近有个新得圣眷的叫高德才，见天的撺掇陛下立西厂，幸亏这几日前朝大臣闹着要把仙娘娘从御舍上除名，甚至不许配享太庙，陛下还仰仗着干爹去和陈宫斡旋，这才没松口，要不然咱们的日子还得比现在更难过。 沈文行，你嘴不想要了吗？ 背后忽然响起沈觉的声音，沈文行打了一个激灵，忙喝腰掌嘴， 哎，儿子多嘴，儿子该打，儿子该打。 夏侯恋制住他说道， 是我要他说的。 沈觉弯了沈问行一脸，拂袖进了屋。夏侯恋给了沈问行一锭银子，跟他说不要紧，让他去买酒喝，自己跟着沈觉进了门，关上门。沈觉已经换下了官服，穿了身加长的玉色祥云暗纹地直身，侧靠着菱花窗，望着底下喧哗的大街，街上吆喝声此起彼伏，连成一片，灯笼挂了整整一条，满街都亮堂犹如白昼，煞是好看。沈觉没看夏侯恋，只道， 那些事你不必管，我心里自有计较。 我知道你觉得该做你就做，我不会劝你。 夏侯恋开了两壶酒递给沈觉一壶，两个人碰了碰酒壶，各自喝了一口。 额头上还疼吗？ 夏侯恋问他。沈觉摇头说不疼，又道， 其实今天出来是为了同你说一件事，我想了很久，还是觉得这样好。台州卫有个千户的位子空着，你明儿收拾行李去那边上任吧。 夏侯恋愣了一下，问道， 什么意思？ 沈觉蹙眉道， 还有什么意思，让你去台州卫干活去。你在东厂整天当个不入流的番子不是个事儿，男子汉大丈夫，你得有个正经的差事。你在台州打过仗，对那里熟悉，那边倭寇平的差不多了，你只要去剿几个土匪，立点功，有了功勋就好升官了。凭功升官，旁人不敢说你的闲话，你再回京来任职，便是正正经经的武官。 夏侯恋想说话，沈觉抬手制住他，继续说道， 末了再慢慢和我这边划清界限，去清流那边结交几个朋友，时间久了，没人会记得你曾经在我手底下干过。 夏侯恋气笑了，说道， 然后呢？和你同朝为官，彼此打照面，还要装没交情，毕恭毕敬叫你一声长工，问你早上吃的好不好，对吗？ 阿恋， 沈觉见他不高兴，放软了语调， 这是为你好。阉狗的帽子不好戴，你自己有了正经的官位，能护着自己，明里暗里也能帮衬我，不是吗？ 什么帮衬，都哄人的。夏侯恋也锁紧眉头，他皱眉的时候眉宇间有股煞气，让人不敢靠近。沈觉叹了口气，眉眼里显露出疲惫，又换了声， 阿恋， 你不是想我帮衬你，是怕将来你万一倒台，把我也砸死了。 夏侯恋说道。沈觉沉默了，他晃了晃酒壶，方机上苏合香的烟气冒上来，氤氲了他的脸，朦朦胧胧看不清他的神色。 阿恋，这是为你好。 沈觉把酒壶放在窗台上，按了按眉心。 你知道东厂历代厂督都是什么下场吗？最近的一个魏德被我杀了，在上面一个因为买了一座据说有王气的宅子失了圣宠，被穆宗皇帝贬去了南京，路上莫名其妙死了。还有景和年间鼎鼎大名的刘耀，当了八年厂督，下马之时凌迟处死。 他顿了顿，从蒙蒙烟气里抬起眼看向夏侯烈，脸上无悲无喜。 我也逃不掉的，阿烈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